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199集。但这并不代表在那半年时间里人类没有进行过尝试和研究。唐默说，网络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黑塔是外星人的飞船，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是大国的阴谋。首先，我们已经可以舍去后面的一种可能性。唐默看着傅文铎，后者没有反驳，显然也默认了他的说法。唐默继续说，那么只剩下外星产物。黑塔和外星人有关，这种言论在地球上线前就属于主流，但是没有人能找出合理的证据。唐默说完这句话后就不再吭声，他将视线转向傅文铎。寂静的加油站里没有一丝声响，只有晚风一下下地震击着玻璃，发出风吹窗户的呼呼声。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，这句话信息量太大，不仅仅意味着曾经有玩家也拥有这个异能，这句备注还没显示清楚上一个玩家到底怎么了，他是死了，还是通关了黑塔，还是做出了其他什么特殊的举动。良久的沉默后，傅文生忍不住开口打破沉寂。 如果真的和外星人有关，那会怎么样？ 说这话的时候，小朋友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镇定一点，可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转过身，透过窗户看向远处那座悬浮在北京上空的黑塔。无论他怎么看，那座黑塔就是无声地矗立在那里，不会改变。不怎么样。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傅文生立即回头看向自己的大哥。傅文铎神色平静，淡淡地说，无论黑塔是不是和外星人有关，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，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攻塔，通关，这样才能找到更多线索，通关后了解它真正的目的。傅文生喉咙一涩，他再看向唐默，他本以为唐默会说出另外的答案，谁料唐默缓慢地勾起唇角，他走到窗边也看向那座黑塔，他说出了和傅文铎一样的话，确实是不怎么样。如果黑塔真的是外星人投放到地球上的东西，地球因为黑塔上线成为一场游戏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赢得游戏，好好的活下去。窗外又飘起了小雨，傅文生嘴唇动了动，最后闭上了嘴。是的，以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信息，哪怕推测黑塔可能和外星文明有关，都只是一种推测，没办法证实。摆在他们面前更重要的是通关更多的游戏，通关黑塔，活下去。这两天赶着来北京确实有些累了，傅文生躺在地上很快睡着，唐默和傅文铎却没有睡着。虽然嘴上对小朋友说黑塔的真相并不重要，但唐默始终拧紧眉头思索自己所拥有的全部信息。他隐约觉得黑塔的真相可能不仅仅是外星人这么简单，如果真的是外星人，那对方为什么要在地球投放黑塔，这样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他们想要攻占地球，完全可以直接杀了人类。能做出黑塔这样神秘的东西，外星人绝对有灭杀人类的实力。但他们没有做，反而使用黑塔，非常麻烦地等待人类一个个因为通关游戏失败而死。唐默说，总不可能真的和那些电影里演的一样，看人类玩游戏自相残杀，觉得很有趣。唐默忍不住吐槽道。 你觉得有趣吗？唐默看向一边，傅文铎拉开椅子坐在了他的旁边，两人坐在加油站里侧的一间小办公室内，隔了一扇门，说起话也不会打扰到小朋友睡觉。唐默说，不有趣，很无聊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傅文铎挑起眉毛。唐默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，他们并不知道黑塔的真相，一切只是猜测。唐默扯开话题说，不过这次查看你的异能还是有好消息的，你的异能等级是7级。唐默回忆了一下，我收集到的20多种异能里，只有你的异能是7级，其他最高也只有5级。玩家的异能等级应该是可以提升的，但是异能一旦被收集到异能书上，就没法再升级了。唐默目前收集到的等级最高的异能是白若瑶的凡人终死5级。傅文铎说，你有看过那种电影？唐默愣了愣，过了片刻他说，你是说看人类玩游戏自相残杀的电影？我看过几部，最著名的那个《电锯惊魂》，你没看过？ 听说过。 那个电影讲的就是有个很特别的反派，他设计了很多游戏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唐默没想到傅文铎看过的电影这么少，他居然没有看过《电锯惊魂》，也没有看过其他任何一部同类型的电影。其实这种电影唐默看的也少，比起电影他更喜欢看书。唐默耐心地给傅文铎讲了几部类似的电影，到最后傅文铎语气平静地说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黑塔只是外星人投放在地球上的一场游戏，按照那些电影的结局，最后人类应该会团灭。闻言唐默笑了一声，还真会学以致用啊，这么快连好莱坞的电影套路都学会了。唐默说，傅少校，你攻略了几层黑塔了？傅文铎奇怪地看着唐默。 2层。 唐默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 原来如此，看你已经推理出人类最后的结局，我还以为你已经通关7层了。 傅文铎沉默片刻问道， 这算是我之前说你幼稚的反击？ 唐默压根没想到这方面，他被对方天马行空的思维怔住，接着立刻回忆起之前在小仓库里发生的事，不想还好，一想整个人就尴尬起来。唐默咳嗽一声，转过身不再说话。傅文铎却仿佛觉察到了他的心思，他嘴角翘了翘，故意说道， 哼，我确实喜欢男人。 唐默猛地咳嗽，唐默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着，他转身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十分镇定，完全不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什么问题，他漆黑的双眼凝视在唐默的身上。 如果说喜欢的人是男人就是同性恋，那看来我好像是的。 傅文铎的眼神无比真诚，很明显说的是实话。看着他这副淡然又诚恳的模样，唐默先是错愕，但是渐渐的他的心竟然平静了下来。望着眼前这个坦荡的男人，片刻后伸出了手。傅文铎看到唐默忽然伸出手，还没明白他想干什么，接着他就看到这个俊秀的青年微微一笑说， 好巧，我也是。 傅文铎的心脏忽然剧烈地抽动了一下，许久傅文铎也伸出手，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过了半晌，唐默想到， 对了，这事儿就别和小生说了吧，刚才好不容易给他解释清楚我们两人是在复制异能，再说了免得他误会。 傅文铎本来也不想让自家弟弟知道那么多事儿。 不用告诉他。 正在外面呼呼大睡的傅文生毫不知情。唐默不是个喜欢讲自己私事的人，他和傅文朵组队三个月只说过两次心里话，一次把自己的底交出去了，一次把自己的性取向公开了。后者是因为傅文朵已经向他坦诚了，他也不会藏着掖着。不过说完后，唐默就不打算再说，偏偏傅文朵还对他的私事很有兴趣。你有男朋友了？唐默愣住，这怎么和他当初出柜后他爸爸妈妈问的话一模一样？唐默冷静地反击，你有？ 傅文朵无言以对。 两个单身狗何苦互相伤害？从单身狗傅文朵的反应里，唐默看得出来，这个男人好像真没交过男朋友，很有可能连恋爱都没谈过。他想起一个网上很出名的梗，说男人如果过了25岁还是处男，就会变成魔法师，可以拥有法力施展魔法。唐默今年才23岁，傅文铎都26了，唐默还不是魔法师，傅文铎肯定是了。想到这儿，唐默用一种同志辛苦了的眼神看着傅文铎。傅文铎只以为他还在想小仓库里的事，他开口道，抱歉。唐默一愣，魔法师干什么要给他道歉？傅文铎语气诚恳，顶到你了。顶到你了？顶到什么了？有什么东西顶到他了吗？唐默过了半天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随即他脸上一红，唰的一声站了起来。我也去休息一会儿。说完，不给傅文朵反应的机会，转身就开了门，走出办公室，随便找了张桌子躺上去休息。傅文朵愣了一会儿，等他回过神，唐默已经走了。他望着办公室外那个直挺挺躺在桌子上的青年，嘴角扬起，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摸索着下巴。傅文朵若有所思地看着唐默的身影，嘴里反复重复着两个字，唐默，唐默，唐默，魔唐，是你吗？唐默也没想到，自己只是想回避傅文铎，找个理由休息一下，居然真的睡着了。第二天大早，雨停了，唐默和傅文生醒来，两人没在加油站里看到傅文铎。唐默找到小仓库后，傅文铎见到他，神色平静地将手指里的香烟扔到地上，用脚踩灭火星。三人再次上了路。按照傅文铎之前计划的路线，天选组织的总部在朝阳区，他们要去东城区，就要从西城区绕路，避开朝阳区。傅文铎开车驶上了环城高架，一些车辆撞击在一起，堵住了道路。唐默下车，将这些废弃的车推开。车子开了大约5个小时，下高架后不久，傅文铎正准备转弯驶进西城区，忽然唐默一把按住了方向盘。等等，傅文铎目光一冷，观察四周的动静。怎么了？副驾驶座上，唐默仔细地看着周围，后座上的傅文生也紧张地绷直了身体，小心翼翼地盯着窗外。车子还在开，但速度慢下许多。当车子驶过一家沃尔玛超市时，唐默的目光凝视在这块巨大的蓝色广告牌上，突然开口，找到了，是这里。傅文铎先是一愣，接着他立刻明白过来，他迅速踩下刹车，一道刺耳的刹车声后，车子稳稳地停在了这家沃尔玛超市的门口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